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88集，睁眼看世界。冰雾抬头，不悦地看着白玉堂，显然白玉堂的话冒犯到了他。 就算今天大宋沦陷了，天下大乱了，那又怎么样呢？这不是迟早的事吗？天下从来没有永久太平过，但也从来没有永久战乱过。祸乱有开始的一天，但总有停下来的一天。你信仰的那套强者得天下论，又不是今天才被想出来的。自古以来，所有疯子都是用这套理论来挑起战火的。结果呢？ 不破不立，要改变命运，就要打破现状。 白玉堂盯着冰雾看了一会儿，忽然又换了个话题。 练极寒内力的关键，并不是冷酷无情。 冰雾皱眉，白玉堂拿着刀，靠在远处的牢门边，脸上的表情被眼前的栏杆挡住了，以至于看不到他的表情。此时白玉堂却是在走神。幼时的白玉堂在天山学习着天尊浩若烟海深奥无比的内功绝学，时常困惑，因为天尊太强大了，强到遥不可及的地步。自白玉堂懂事起，就经常听到别人议论他为什么有资格成为天尊唯一承认的徒弟，人们时常将这一切归结于他天生冷淡的性格，据说这是练习极寒内力的必要天分之一。然而白玉堂总觉得事实并非如此，因为天尊一点都不冷酷，私下里不止不冷酷，还二得有些过头。5岁之后，白玉堂有一阵子发现内力根本无法进步，学不进天尊的任何功夫，天尊却每天拉着他玩耍，急得只有白玉堂自己。他总是不甘心，因为天尊每天都嘲笑他，叫他小笨蛋。有一天，天尊趴在地上，边堆雪人边问白玉堂： 乖徒弟，你学武功为了什么呀？ 打败你。 白玉堂连想都没想，踹了天尊的屁股一脚。天尊扑了一脸的雪，拍着屁股上小小的脚印子，回头指他： 蠢材。 白玉堂一愣，天尊带着雪花的手指冰凉冰凉的伸过来掐他的腮帮子。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口井。 井？ 不是强大就可以填满，如果找不到对的方法，你越强大，这口井就越荒芜。 什么是对的方法？ 首先，幼崽要睁开眼睛看到世界才能长起来，不然永远都只是幼崽。 天尊一本正经地蹲在白玉堂面前，白玉堂眨眨眼，天尊出其不意地一挥手，啪一声，一个雪团拍了白玉堂一脸。 嘿， 天尊偷袭得手，乐得转身就跑。白玉堂伸手一扒拉脸上的雪，气得抓了雪球，撒腿就追他。一场激烈的雪战之后，天尊蹲在树杈上，看着树下的小孩累得坐在雪堆里喘气儿。发呆中的白玉堂在冰雾的喊声中回过神来，再看黑暗牢房里的冰雾。 你睁开眼睛看过这世界没有？ 啊？白玉堂怎么神神叨叨的？ 白玉堂摇了摇头，转身走了。那场雪仗之后，白玉堂坐在雪地里，耳边还是天尊的话。再抬眼，白玉堂现在还记得当时看到的景象。记忆中，漫天飞舞的白色雪花，灰色的天空，云雾缭绕的远山，冰雪覆盖的松林，雪地里几株顽强的灌木，芽儿还挺绿。松树树洞里有过冬的松鼠，雪地里一只雪白的兔子蹦过。 白玉堂爬起来走到山边，放眼望去，天山脚下是茫茫的草原，野马群分散在四处吃草，零星几顶牧民的帐篷。再远的地方是城镇，房舍之上炊烟袅袅，只有天山在下雪，山下却是晴天，云层从山崖边擦过，仿佛是两个世界。小白玉堂眨了眨眼，第一次发现原来天山这么美，天地这样壮阔，山下的世界看着好似和山上一样美好，或者更加热闹一点。带雪的风是有味道的，落雪是有声音的，雪花中的冰晶是六芒星形状的，天空是会转动的。天尊坐在树上，看着小白玉堂的眼神微微的笑了。从那天之后，白玉堂依然还是那个天尊口中早熟没童趣的小孩，但武功却突飞猛进。再问他干嘛要学功夫，他就看看远处发个呆，什么也不多说。再见到白玉堂的人都会跟天尊吐槽， 你家小孩怎么养得这么呆呀，别的小孩这个年纪都跟红彤彤的小火苗似的。 天尊每每听到这些，都会伸手摸摸白玉堂的脑袋。 我家玉堂的火苗是白色的。 白玉堂走到牢房外，就看到展昭靠在走道的尽头，低着头，嘴角带笑。娇娇站在展昭身边，捂着他耳朵，在跟他说悄悄话。白玉堂默默地望天，他大概知道娇娇在说什么。自从有了娇娇，他跟展昭之间更没秘密了。在牢房里发生的一切，娇娇估计已经很好地转达给了展昭。等白玉堂走到展昭眼前，展昭抬头笑得春风和煦的样子看着白玉堂。白玉堂觉得展昭刚才那一会儿肯定去喝了杯茶，然后放了半斤糖，不然怎么笑得甜成这样。展昭的确是很好奇白玉堂去问冰雾些什么，等听娇娇说完，展昭意外的同时也瞬间有所领悟。白玉堂就是这样，极聪明却又极简单。也对啊，从古至今出了多少兵武这种想要天下大乱的疯子了，简直数不胜数。可天下大乱了没有呢？还不是一样这么过。人是十只长河里的一滴水而已，天下从来没真正属于任何一个人过。白玉堂最后问冰雾的那句可曾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，与冰雾是对牛弹琴，与展昭却是心领神会。原来这才是学习天尊内力的关键，也是至高武学的精髓。天尊看似随意，却有认真在养育着白玉堂，难怪两人全身上下散发出来的气息都接近。天底下练武之人不计其数，可有几个是真正做到睁开眼看清楚这个世界的？极寒内力的关键绝不是冷酷无情，每一个追求武学最高境界的人胸中都像是火焰在燃烧一样，存在着成为强者的渴望。唯一的区别是，极寒内力的火焰是冷的，仅此而已。白玉堂拿着刀往外走，展昭赶忙跟上。 你从冰雾的话里听出来线索了？ 嗯，我大概知道他们想干嘛了。 对方针对谁？天尊吗？ 应该是。 你有办法阻止？天尊记忆会恢复吗？ 其实也不是太难的事，要阻止他挺容易的。 你确定？那我外公那么紧张？ 有些事情你外公不知道而已，就是有点不好意思。 白玉堂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展昭眨了眨眼，好奇心高涨。 不好意思？ 白玉堂就见展昭摸着下巴开始胡思乱想，就伸手拍了他的后脖梗。 别想些乱七八糟的。 你又不说清楚， 此时华灯初上，月楼门口人头攒动，开封城里的年轻人成双结队，三三两两排队进入月楼。月楼今晚的新戏据说十分大型，因此来观看的人也多。月楼可以称为是大宋第一大的戏园，与别的戏园不同，月楼规模庞大，戏台分文戏台和武戏台。文戏台是室内的，两张座位一张茶几，一次可以容纳200人，票子很贵，大多都是有钱人看，和普通戏园区别不大。而武戏台则是室外的，一个硕大的院子里，一个大戏台前有16层的石台阶，每个台阶上一排座位，一次可以容纳2000人，票子也便宜，是月楼的招牌，也是最独特的地方。很多外地人慕名而来，都是为了看一眼月楼的武戏。今晚的新戏就是武戏，月楼的大角小角100人，学徒几百，每次武戏都规模浩大，还有一些功夫了得的角做杂技，精彩绝伦。武戏台最好的票子其实并非楼上的雅间，而是在16层席座中间插进2层里的普通座位，视野最好，四周围都是人，气氛也好。小四子这次拿到的票就是第9层的，他拉着小梁子带着天尊等人跑到月楼，就有一众来看戏的其他观众跟他打招呼。小四子一路叔伯阿姨哥哥姐姐叫过去，一路被人往手里塞零嘴，等众人到了座位上坐好，小四子和小梁子已经捧了满手好吃的分给众人。林业火、林月一、包岩和陆林二坐在萧梁旁边，小四子旁边坐的是天尊和阴侯，众人在第9排中间，前后左右则是坐满了其他的看客。很多大人都是带着小孩来的，小四子和小梁子跟前后坐的小孩都认识，聊得热络。每一排座位之间都有栏杆和够一个人走过的距离，每4个座位旁边会有一个到胳膊高度的隔板，这是方便人们出入的。小四子、小梁子、天尊和阴侯坐在一个由隔板隔成的长长座位里，小四子还爬到了天尊腿上坐着，众人就这样等着戏开场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